講咩話？ 我話酒品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説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咧，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咧就叫做 Methuselah， 一隻叫 Non-Methuselah。Methuselah 咧就係、是、要將佢 pasteurize，、哦、即係咧要加熱到發酵， 香同埋你有 juicy 又 creamy 嘅感覺，你配個紅酒咧，即係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咯，盡男完美啦。 咁啊，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係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 係啊，係嘅，就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咧，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係。 你點解法國嚟㗎？嗰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解 翻 嚟嗰啲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比較多。 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白紅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十点半 ，Kevin Ho Kelvin Y 共聚会。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係傑斯。 咁我哋翻嚟講埋少少啦，就係嗰個海普深圳海普瑞嘅股價啦。咁啊，因為即係上市嘅時候就好瘋狂，咁啊跟住咧冇幾耐咧，即係幾個月嘅時間嘅啫。咁啊出事啦。咁啊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咧，全中國嘅口風咧都改曬，咁啊個個都係。一定要買，唔買就要死㗎喇，咁滯㗎嘛。咁突然間轉曬口風，高盛當然第一個轉口，即係最後一個轉口風啦。 係。 咁嗰陣時講呢，就係刮返去招股書裏面啲大話嘅。其中一樣最重嘅攻擊點呢，就係佢嗰陣時講呢，就係話佢係 FDA 認證嘅。 係。 咁跟住美國 FDA 就話我冇認證過你。 嗯。 你只係 FDA 註冊啫。 嗯。 我未認證，冇諗住會認證你嘅。好緊要㗎吓，嗱一陣間真係講完個故事之後再補充返一啲國內嘅一啲製藥公司嗰啲 奇怪古惑嘢啦。咁就即係話呢，你只要嗰隻藥呢登記咗就得㗎啦。嗰、那個登記好簡單 ,register 自己嗰個嘅肝素立嘅啫。我哋唔會認證你，亦都唔需要認證你。咁所以呢，你個招股書寫你係中國唯一通過 FDA 認證呢，係一個虛假陳詞嚟嘅。咁中國啲股民就冇人理嘅。即係話是但啦，你都係賣去美國嘅啫，佢 APP 咁巴閉、啊、有幾多買幾多咁樣 ,OK 啦。咁但係跟住呢啲行呢就出事啦，就覺得全部就係變曬 sell。咁跟住佢個股價呢，去到2011年嘅時候5月呢，咁高盛啱揸住好多股啊，嗰陣時有9000萬高盛嘅股呢，個限售股呢就解禁，即係高盛可以沽得，高盛禮手就劈。 劈曬。 劈曬百幾蚊喎大佬啊。 係。 跟住高盛喺呢單嘢裏面呢就賺咗，都睇睇先，我寫咗80多億返嚟。 哇。 幾年嘅時間砌咗80多億嘅一台戲，咁佢一路沽，咁個股價就一路跌啦，由140多蚊跌到得返10蚊。咁跟住市場開始懷疑啦，喂你啲肝素立係咪咁巴閉㗎？咦唔係喎，肝素立呢樣嘢喺呢個地球裏面已經係生產咗60-70年㗎喇喎。唔係啲咩新科技，唔係啲咩特別嘢嚟㗎喎。咁跟住就發覺咦唔係喎，佢嗰個最大嗰個客嗰間 APP 成日都蝕錢㗎喎。咁佢突然之間有一日賺錢，咁你買佢買嗰啲肝素立個價一跌，你咪賴嘢，跟住全部人開始就覺醒，就並拎棒啦，咁就沽呢隻咁嘅被譽為即係中國第一新股嘅公司，咁就全部散曬出嚟，咁就呢個股仔 到此為止，因為呢間公司都應該接得㗎啦。 嗯， 因為呢個李呢個人咧，即係當然李個老細就佢都賺咗好多錢啦。 啊、 本來2007年都一腳牛市嘅啫嘛，咁啊突然之間，就算佢個股價跌到翻十幾蚊，佢都執唔少啊，係、 嗯、 咪？佢都嗰度都冇十億都有八億啦，咁就 O K 嘅。咁但係啲股民就慘啦，啲股民就直劈落去個深圳個中小板嗰度啦，中小企業板嗰度啦，即係話咧，喂，唔係、哦、你個中小企業板。忽失驚無神殺出嚟，咁、 嗯、 但係最勁嗰隻原來係高盛完全操控嘅，成、 嗯、 個股仔都係高盛串連翻嚟嘅，好似困緊我哋錢喎、 嗯 啊，你中國證監點做嘢㗎？咁、 嗯、 啊啡到開行，咁自此開始咧，深圳嘅中小企業板咧就散曬啦。 但問幾樣嘢先，問翻姚轉嘅係第一樣嘢就係話。佢係民企嚟嘅啦，當佢。 佢係民企。 佢係民企嚟嘅。係。嗱，第二樣嘢嘅就係話，其實呢啲民企所謂即係可以攞到外國嘅認證或者許可嘅時候嘅話，中間嘅過程佢都需要有。 好難嘅。嗱，中國而家仲未有一隻藥，即係我唔理你係中藥為本嘅藥啊，還是係自行開發嘅西藥咧，係仲未有一隻咧係過到 FDA 認證嘅。好、 okay, 难嘅、极度困难嘅，因为即系美国人系唔会受理中国研发出嚟嘅嘢嘅。 系啊， 因为大家嗰个研发嘅角度都系完全唔同嘅。美国人做一只医药嘅研发，佢可能同时间做紧100只，100只里边去跑赢1只就得噶啦，跑赢只伟哥又搞掂噶啦，另外99只衰咗咧冇问题嘅。咁、每只药嘅研发都通过好多年嘅时间，要好多嘅 R&D 嘅钱。 嗯， 咁你諗下喺大陸嘅藥公司裏面邊有 R&D 啊？100几十万就有， 嗯， 1000几百万都少，上億嘅都未見過， 嗯， 咁所以美國人即係其實佢唔使睇你係咪真係研究咗隻藥出嚟，佢淨係睇你個 R&D 條數佢都唔會 buy 嘅， 嗯， 喂，我哋整隻藥出嚟用10几20年嘅時間，用唔知幾多個億整出嚟，喂，你同我講搵咗3隻白老鼠。食咗之後冇事就話係一隻藥，唔係嘛？咁就係新藥，咁全部通過唔到。嗱，中香港以前做咧，即係嗰陣時董建華咪無釐啦更整一個中藥港出嚟嘅。 係啊， 咁咪撩咗好多已經上咗市嘅，即係而家已經上咗市嘅中藥股，同埋嗰陣時諗住上市最後上唔到市嘅中藥股鋪咗面嘅。咁啊嗰陣時我接觸嗰啲咧，好多都係咧。要打入去美國市場，即係佢想攞 FDA 呢三個字就值錢好多嘅。你一攞咗 FDA 三個字之後咧，好似頭先只海普瑞咁樣咧，你100几200蚊 IPO 夾得嘅。咁啊，好多啲公司咧都係諗住攞個 FDA 先。 嗯。 咁但係就唔係即有 QK 嘅，佢就唔係攞 FDA 嗰個新藥個認證或者藥品嘅認證，係攞咩咧？係健康產品個認證嘅。 OK， 呢样嘢系完全唔同噶。你健康产品基本上你饮唔食唔死就得噶啦。你药就唔同啦，药就完全另一个 standard 嚟嘅。咁啊，所以你会见到香港好多啲大陆嘅药公司都话咧，我攞咗美国 FDA 啦。我亦都见过一啲公司直头嗰个嘅公司个招牌啊，即系间厂嗰个招牌咧，咪佢嗰啲公司门口咪好中意整啲对联咁样嘅。 系啊。 佢打咗個招牌咧，我哋廠咧已經係成功通過 FDA 啦，咁樣係成功通過 FDA 嘅保健產品可以賣入去美國市場咁樣嘅。咁、但係即係開頭嘅時候，即係10年8年前咧，香港啲投行啲人唔係好知，喂 FDA 喎，你成扎藥都好犀利，好勁喎，咁樣其實就係攞緊嗰個健康產品呢個嘅認證嘅，咁所以睇咗幾年之後，大家都發覺唔對路，咁好多公司咧嗰陣時都係因為咁咧上唔到市嘅，喺香港因為你上到市就全部賴嘢嘅，咁所以即係大家喺買一啲嘅中藥嘅時候咧，你就要非常非常之留意，你唔好成日諗住佢哋可以即係衝出中國，話奔向世界。即係仲有幾十年佢哋做嘅，淨係佢哋個 R&D 個 mentality 啊，個 mindset 啊，都有排佢哋搞。中國嗰啲做藥嗰啲研發中心，我見過好多，我見過真係好鬼多間，即係完全係離譜啊！ 點離譜法？ 污糟邋遢。有一間廠咧，我見過咧，佢又揾個 R&D department 嚟洗錢嘅。佢 R&D 咧每年咧就掉咗，我唔記得咗3000几4000万落去嘅。 咁喺國內嚟講算係一個唔錯嘅一個嚟㗎啦。 係啊。 咁去間廠睇啦。咁佢嗰個 R&D 嗰個地方呢大概好似一個香港普通嘅正常嘅家庭嘅一個廚房咁大啦。個廚房咁大咁裏面即係一個廚房有嘅嘢佢都有㗎啦即係嗰啲 鉛 啊沙煲鏗鏘啊鑊啊煲啊都有㗎啦。咁就好多白老鼠啦好多兔仔啦養嘅啫。得閒就執去食兩粒藥啊咁就冇事啊冇事啊食咗冇死咁就當係新藥㗎啦。 好嘢。 嗰個咁嘅廚房仔一年洗去3000多萬呢啲真係吸水嘅呢啲。呢啲純抽水嘅部門啦。咁亦都有好多就有一個即係譬如係中國已經基本上藥廠呢一定要有一個 GMP 嘅。 是啊 如果你炒過藥股已經知㗎啦基本上10年前開始呢中國一定要行個 GMP, 就是 Good Manufacturer Practice 嘅。即係嗰個 GMP 嘅認證呢係有過程但係唔困難嘅。最主要呢就係話呢你嗰個嘅生產嘅過程呢你乾淨啦你有個流水作業式啦你嗰啲包裝係點樣佢睇過你你有啲咁嘅即係好似 ISO 9000咁樣嘅你有呢咁你就可以攞 GMP 啦咁嗰陣時中國頒俾中國企業嗰啲 GMP 呢我真係話俾你聽即係亂 Q 咁嚟嘅 就好似我哋嘅大紫荊勳章一樣 係啦即係我又見過一間上咗市嘅不過而家轉咗型㗎啦即係賣咗個殼㗎啦應該係冇記錯 No.202。咁佢係做咩呢我又係刁轉嘅。佢係做一隻叫做嗰啲咩痛風唔係痛風。 尿酸。 類風濕。 ok。 類風濕。類風濕其實就是這個的免疫統病嚟嘅。 係呀、啊。 同呢個紅斑狼瘡症同艾滋病係佢哋話啦我唔知係咪真啦我冇讀過病理就係同一個根源嚟嘅。 OK。 而個根源呢就係心肝脾肺腎個脾嗰度出嚟嘅。係。個脾有事呢你就會艾滋病個脾有事呢你就紅斑狼瘡症。仲埋呢個類風濕。咁佢嗰隻藥係點樣嚟嘅呢就係佢喺山東定山西我唔記得咗啦。佢嘅藥呢就係嗰陣時清朝嘅時候呢嗰個老細個阿爺呢個阿爺個老豆啦 ,whatever 啦就係清朝八旗王其中一個旗主嘅御醫嚟嘅。 係好嘢明白。 咁跟住清朝就解體啦咁跟住呢個御醫呢就立得就立就立咗一張幾千年嘅秘方就係呢張啦做類風濕藥嘅秘方嘅。咁跟住就俾咗啲後人咁後人呢就開啲醫院咁嗰個你上網係查到嘅就應該叫喉氏療法嘅。 Okay. 喉就好似馬騮個喉淨係喉連個喉我唔記得咗你試下 search 下類風濕太原市類風濕你應該 search 到嘅。 好。 咁而家啲後人呢就揸住啲藥方呢就做嗰隻藥呢就話醫到類風濕。醫唔醫到呢我唔知道。我去嗰間醫院嗰間醫院呢仲衰過喺大陸嗰啲一星級嘅賓館污糟到呢。 Shit. 但係好過癮嘅。咁啊即係啲醫院呢大陸啲醫院呢即係尤其是啲民間嗰啲醫院呢就通常都擺好多相 㗎。 咁佢其中有一幅相呢就係呢個周海媚呀。 OK, 周海嗱你知點解擺周海媚呢周海媚嗰陣時咪係話紅斑狼瘡症。 係呀。 咁啊跟住拍到電視劇拍失咗蹤咁樣㗎嘛。係啦。擺紅斑狼瘡症。咁佢就話呢啊係周海媚係紅斑狼瘡症佢就呢即係去我哋醫院醫呢就醫好咗啦。 搞掂咗啦。 就係影咗幅相咁但係嗰幅相真係即係白痴都只係 key 上去。即係 key 住個院長 key 住返醫生就中間有個周海媚喺度即係啲光暗位又唔教教佢即係 key 到白痴都知。咁跟住佢話隻藥呢就可以醫到艾滋病啦因為同一個根源㗎嘛。咁跟住去咗去間藥廠度睇啦佢生產啦嘩佢嗰個生產。嗱佢啲藥呢就係中藥製出嚟嘅中藥製劑嚟嘅叫做。咁中藥你知道用個桶去煲啦咁佢就有兩個好大嘅桶嘅咁成兩層樓咁高嘅兩層樓咁高咁上面各一個桶呢就企咗一個人啦咁嗰個人呢就拿住碌竹呢去搞個桶嘅因為你煲緊藥嘛有啲藥渣你要搞嘅咁搞嗰陣時呢無聊㗎嘛即係我同阿迪你咁樣你眼望我眼有幾多偈傾啫係咪咪煲煙囉咁一路煲呢啲煙灰一路跌落嗰個煲 一路跌落去睇住，一路跌落去跌落去，跟住就整咗啲藥水出嚟啦。 嗯， 咁你可以咧就即刻用嘅，你可以打針打落去嘅。哇，恐怖到啊！真係我係喺醫院度見到係一支針， 嗯， 好大碌，即係你飲一碗，你阿媽叫你飲一碗清補涼。嗰一碗就擺落啲針嗰度，打落你隻手嗰度，黑掹掹喎嗰支嘢。咁跟住佢就嗰陣時上市，喺香港上市好多啦。中藥劑呢啲，就叫中藥劑劑咧，就係有一個 term 就唔記得咗啦，就變成一個成藥， 係 就係將呢啲水變成一粒粒藥丸。嗰陣時佢上市咧，就目的咧就係咁樣搞嘅。咁佢整嗰間廠啦，嗰間廠啊，哇甩皮甩骨。咁啊側邊有間新廠，咁啊乾淨啲嘅。咁啊有間舊廠，間新廠啦。咁啊一條普德孫拉就舊廠去新廠嗰度嘅。咁佢普德孫拉咧攞咗 GMP 嘅喎，冇奇離奇攞 GMP， 我都唔知點辦。咁啊舊廠同新廠因為個設計嘅問題咧，佢普德孫拉咧就唔可以直過，就唔可以直過。咁啊。但你都要過㗎，你做到中間你要拎過去新廠繼續加工㗎嘛，繼續做㗎嘛。咁中間有個狗窿㗎嘛東西。細佢搵個錘揼咗個狗窿。咁就扣喺個狗窿㗎，嗰啲石屎仲甩緊㗎，啲灰仲甩落嚟㗎。咁一桶桶液體呢，咁就用個狗窿嗰度運過去。咁一路運呢，上面啲灰呢又一路跌喎。你諗下煲嗰陣時已經有煙灰，跟住滾嗰陣時有石屎嘅石灰。嗰啲藥就打落你個身 喎， 跟住佢上到市㗎，跟住上咗市㗎，你話刁唔刁轉啊？嘩，即係呢啲藥廠我見好多嘅，我見好多嘅，咁啊有啲藥係好政治化嘅，其實中國個藥業市場係非常非常咁政治化，因為你牽涉到藥呢，尤其是一啲嘅秘方藥呢，中國政府呢係控制得好緊要嘅，控制得好緊要。咁曾經又搞過一間呢，就係呢個嘅片仔王啊， 我聽過， 因為一定好多人聽，日本人一定聽過，台灣人一定聽過，佢哋食得好犀利嘅，咁就中國有兩隻嘅咩呢，叫咩國家機密藥， 係 一隻就是雲南白藥， 是 一隻就是一隻片仔王，正片仔講的，有人讀片仔講，但那時候他們教我讀片仔王的，那時候我是幫他上的，那他想諗住上香港創業板的，那面對很多問題，一樣東西就是那班管理層呢就真的殺下殺下，即是我可以告訴你，我每日我那時候我在這個泉州，漳州咁啊，踎咗成個月，即係為咗啲單嘢踎咗成個月。咁啊，佢哋個工作時間咧，非常之係貼合呢個國情嘅。佢哋每朝九點至十點，就會翻下工。跟住就會十點之後咧，佢哋就瞓覺嘅。瞓到十二點咧，佢哋食飯。食完飯之後咧，就瞓覺。瞓到四點咧，就再開工，開一粒鐘，一粒鐘工，一粒鐘工，去到五點咧就收工。即係每日兩個鐘，我要喺留喺度一個月咧，就因為佢哋每日只係得兩個鐘去搞呢樣嘢。咁所以我就要踎咗喺嗰度。咁我嗰啲時間，其餘嘅時間去瞓覺嘅時間去咩咧？我去打保齡球。 好。 兩蚊一個 game， 就邊度兩蚊？我所以嗰陣時保齡球練到好登峰造 極， 出神入化。嗰度打保齡球好正嘅。咁你冇人打嘅喎。即係成個場可能晏晝啲人翻工啦，得我一條傻佬就打咧，咁啊成班女圍住你嘅喎，即係嗰啲工作人員全部啲妙齡先圍住你，你一碌個波出去咧，佢就拍手掌嘅。 好嘢， 好嘢，咁啊哇！如果你打個全中咧，直頭攬住你錫咁滯嘅。 O K， 啲待客之道真係香港要學下。咁啊跟住咧，因為你知道咧，漳州嘅地方咧係。除了片仔王之外有兩樣出名，第一呢就是中國女排訓練基地朗平的年代，第二樣嘢呢就是一個中國的走私人口的大城市來的。 OK， 哇，這兩樣都這個後者不知 道，那你知道講到走私的東西，那當然又是福建的，那當然是講賴昌星，那就搞了 IPO， 搞下的時候呢，突然之間有一天，嗰陣時賴昌星已經係出走咗，走咗。突然之間有一日，成班公司嘅管理層係唔見曬，係完全揾都揾唔到即係你話係咪因為賴昌星我唔知啦。 係啦， 但係嗰班人係癲嘅，嗰班人係湯水湯到暈嘅。即係佢話喺香港上創業板，我話得你咪上創業板咯。咁佢話要發啲 option 俾佢哋， 咁我好啲員工 option 嚇、啊，激著員工獎勵計劃，咁、嗯、你咪睇下你點發咯。我話咁如果我哋一蚊招股價，我哋發一個先俾我哋自己得唔得咧？我話梗係唔得啦，招股價幾多你就幾多噶啦嚇，點、發一個先俾你啊？咁啊已經搞咗好耐啊！你諗下嗰陣留一個月，每日同佢兩個鐘咧就周旋呢啲嘢，跟住我就同佢講喎，招股書啊，寫招股書，你都要集資用途都要噶、你知唔知講咩啊？你話炒股票。我话你集资用途嚟炒股票把咩咩，跟住话喂、啊、你唔系嘛？你啲香港投又咩咩国际金融中心，你哋唔系唔知啊嘛？投资者买我哋嘅公司，就系、是、买我哋嘅增长性。我哋炒股票，个个都独当一面。我哋炒嗰啲 A 股啊，边只唔升噶？咁咪帮你哋啲股东啊，咪创造价值咯。咁你应该。多謝我哋先真嘅，你又唔俾我哋咁做，已經周旋咗好耐，我已經想死咁滯嘅。跟住好啦，呢啲慢慢再傾啦嚇。嗰、那個集資用途啊，遲啲你哋諗通咗啊，先至再講啦。你知招股書一定要寫個有個丟資歷啲嚟盡寫過程啦嚇。嗰、中文我唔記得咗叫咩啊？在職審查，在職審查。咁話你哋個生產過程咧。我哋都要睇一睇㗎嘛、我要寫招股書嗰度嘛，呢隻藥點樣整出嚟、跟住話欸你唔睇得喎、我點解國家機密、我話你我要寫招股書我都要睇㗎、佢話我唔好鬼串㗎、你可以睇嘅嗱間廠呢就喺嗰度，即係我喺間廠嗰度啦，間廠好大嘅，咁寫字嚟一筆啦，嗱、生產間廠喺嗰度，你自己行過去囉，嗱出面呢就有兩個軍人守住嘅，揸槍嘅，嗰前面嗰度呢有道閘，你過到道閘呢佢就開槍㗎啦、你咪過去睇囉，咁點做在職審查呢？咁佢話咁我話你招股書要寫個生產過程㗎嘛，基本嘢啫，咁佢就話生產過程我俾你咪得囉，我話俾你聽咪得囉，你驚我會呃你咩？ 好嘢， 跟住我話咁唔得㗎喎，即係證監踩上嚟嘅、即係過唔到關㗎喎、佢話香港你叫證監來睇呀，佢過總之過咗個閘佢都咩人都會開槍㗎啦、你叫佢嚟睇佢都開槍㗎啦，咁跟住我話咁你寫我又未必信得過㗎喎、你寫俾我，跟住佢又好坦白咁講，係呀其實我都唔知點生產出嚟、我都唔知點整出嚟㗎、因為片仔癀呢有個好大問題嘅，就是、蛇香，佢一種入藥咧，一個原材料就是蛇香。蛇香嗰陣時咧，中國咧係講到明咧，係唔準用真蛇香噶啦，因為蛇鹿唔夠啦、死鬼曬咁滯噶啦。因為鄧小平要食嘅、鄧小平要食嘅，係啊，鄧小平乜嘢都食片仔癀嘅，咁、所以幾日成百歲都唔死咁解。咁、所以嗰陣時就係用一隻嘅叫做人造蛇香嘅。咁嗰只人造蛇香又係嘩好鬼多古仔嘅，即係究竟你係咪蛇香嚟㗎，咁佢又話我哋喺咩北京大學裏面呢就通過晒㗎嗰啲測試㗎啦，人造嗰隻呢同真嗰隻呢係一模一樣嘅，屌跟住我話個味一模一樣啫，裏面啲係咪一模一樣㗎㗎、你唔好理啦，咁因為北京大學你連北京大學都唔信嘅，我咪搵個南京大學囉，佢一定話 OK 㗎啦咁樣。哇！你諗下，我同呢啲咁嘅冚家拎去周旋，即係嗰個月我真係想死咁滯。你真係我真係想一槍打爆你，問緊守住嗰個廠門口個軍隊問你，借借支 AK 成日真係射爆佢哋真係。香港就好多呢啲咁嘅製藥公司咧，其實係好浑水摸鱼嘅。 補充少少先，片仔癀啦，就係八寶丹啦，漳州其中嘅一種成藥，國家保係啦，漳州國家保護嘅重要品種，係東南亞一帶就好出名噶啦。主要嘅成分頭先提過啦，蛇香啦，仲有牛黃、蛇膽、田七呢啲珍貴嘅藥材。咁啊，作嚟做乜嘅呢？消腫止痛、活血化痰，咁啊清熱解毒。咁當然就係一定係有佢嘅歷史㗎啦，喺明朝嘅時期宮廷嘅製成嘅中成藥嘅一個秘方嚟嘅。咁但係呢到其實有個故有少古仔可以講嘅。到40年代即係 around 大約係日戰時期嗰段時間啦，就開始流傳到去呢一個叫流傳到一個叫興範嘅茶莊 ，OK，興範茶莊咧就開始生產咩咧？就係冒牌嘅片仔癀嘅。 其實片仔癀好多冒牌嘅，大家小心。 係啦，然之後咧到好啦，跟住就即係新中國成立之後啦，到五幾年嘅時期咧，就公私合營就建咗咧就 建咗一間公司，叫公司合營嘅同善堂聯合製藥廠。 係啦。 跟住後尾呢就入聘埋呢個漳州製藥廠廠嘅。咁呢個商標就改咗做荔枝牌。咁啊然之後呢而家呢就叫做咩名呢，就係、是、片仔王嘅企業呢，就係、是、漳州片仔王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係啦， A 股上市嘅而家。 係啦，然之後呢就仲有少少嘢講嘅，就係、是華潤醫藥集團呢，其實就喺 around 大約12年度呢，就同片仔王簽咗協議嘅，就共同呢去設立一間叫做華潤片仔王藥業有限公司，咁由華潤醫藥集團同埋漳州呢 做出口嘅， 共同持有做出口啦。 係啦，因為嗰陣時呢片仔王個出口呢，由佢哋內部嘅一班人就 form 喺香港成立一間公司呢，就專係 exclusive 去做出口嘅。呢啲係記住係游水位嚟嘅，好好搵嘅。真係賺到盆滿盆滿嘅嗰班咁嘅契弟。真係盆滿盆滿，即係我到而家應該都仲未搵返當日接觸我嗰幾條友㗎。我真係好希望，衷心希望佢已經係被打靶嘅。真係好衷心希望，真係好，雖然好黑心，就算唔打靶都判返去五六十年就啱㗎啦。跟住要規範化嘅醫藥嘅出口，因為中國政府知道你班友仔喺出面香港搞間咁嘅公司，跟住啲藥就用嗰間公司做出口，全部係游水位，咁所以華潤咧就其實過咗幾年咧就執咗唔少呢啲咁嘅出口公司翻嚟做嘅，其實有生意嘅。片仔王喺日本嚟講咧係一陣壯陽嘢嚟嘅， 哦， 你試下落到去廈門啦機場咧嗰、那個最買到真嘅片仔王咧。是在那个机场里面的 duty free 的。一有货就扫的日本和台湾斗快扫的。好犀利的。因为即你说是不是有没有功效呢，我想是有些功效的。我真的少吃了一粒的大环丹这样的。好 Q 臭的。一粒这样拍落口那里嚼烂去，哇真是真是顶佢个肺嘅啫，好贵㗎。那粒嘢啊那阵时买啊都要成500多元㗎。 哇。 成十年前㗎啦，500多元㗎都好犀利㗎。咁啊所以但呢啲可以保身嘅藥呢喺中國嗰個市場好大嘅。啲有錢佬一日同你食90多粒都得，係咪500元粒咋嘛，一日食幾多錢食幾萬元都得啦，係咪咁啊呢種係一種啦，即係中國嘅傳統嘅中國製藥嘅模式嘅上市公司啦。另一種而家香港其實大部分嘅上市公司呢都係用一啲嘅人哋嗰個專利過咗、 啊、 你做返出嚟嘅藥、青霉素啊嗰啲都係㗎喇，咁即係當然就係講緊譬如中國製藥啊，譬如廣州藥業啊都係做呢啲嘅，亞士匹靈啊嗰啲咁嘅嘢嘅，咁即係但國內人呢，香港人睇呢啲藥其實就係必利痛啊幸福傷風素啊咁嘅 level 嘅啫，但國內人睇啲藥呢有唔同嘅睇法嘅，佢哋有啲好多民間嘅傳說啊，或者民間一啲嘅愚昧嘅嘢啊，咁對尤其是以前呢對青霉素呢樣嘢呢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咁神服㗎。 係。 佢覺得就係話喂我飲極嗰啲涼茶都唔好嘅，喂我食咗嗰隻唔知乜乜 Q 藥拍兩粒就好咗喎咁樣。嘩好神奇喎。而呢啲咁嘅神奇呢嗰陣時佢嘅接觸呢係神奇到呢已經係去到一種無法根治一啲嘅文化，好簡單。我認識一個湖南嘅醫生，我又冇得頂呢個醫生，我真係衷心祝福佢會復原嘅，真係。呢個湖南醫生，佢做咗醫生，因為喺湖南嗰陣時候做醫生咧，300元個月嘅人民幣，咁、 okay. 好鬼窮，咁啊醫生嚟嘅大佬咁窮，咁啊走咗嚟廣州一間紅籌公司，冇上市紅籌公司嚟打工，咁我嗰陣時候我認識佢，咁啊同我講佢話：，唉，你唔好睇我哋中國生產青霉素啊，你成日話啲咩外國藥轉個名，唔係㗎，我哋中國生產青霉素咧裏邊有啲獨特嘅嘢㗎。我話有乜春獨特嘅嘢啊？嗱，你試下依樣依段阿牛要聽啦，阿刁民牛要聽啦。佢話咧，佢因為係醫生，佢話咧青霉素好多隻 number 嘅大陸， 係啊， 一至十幾咁樣。佢話如果你要叫雞，你怕嘢，你怕生艾滋病咧、你就食呢個嘅餃之前就唔知食 whatever 咧，譬如7號，餃完之後一個鐘之後咧就食個9號，咁你就。唔怕有艾滋病㗎喇，就一定冇事，即係重質艾滋病輕質呢，即係普通性病呢就完全埋唔到身嘅。咁佢我話嘩係唔係呀，佢話係呀，我哋全中國啲醫生都知道呢啲咁嘅秘方㗎，啲青霉素秘方㗎。咁中國政府呢為咗唔俾你啲外國人學呢，所以呢大家都係 secret 咗佢嘅。 咁跟住佢喺間公司度做啦，做啲行政人員咁嘅嘢啦，冇再做醫生。咁有一日有一次咧，我唔見咗佢，上去公司嗰度唔見咗。我嗰個叫張主任。張主任去咗邊啊？問啲同事，啲女仔個個唔敢出聲。咁我知，有啲事有 QK。跟住有人同我講，賴嘢，佢賴嘢。我賴咩啊？超級花柳。佢賴我賴到點啊？只腳已經合唔埋。 哇！ 只脚合唔埋啦，行唔到路啊！咁所以佢话想落嚟香港医，过嚟香港医，咁但系佢公司就唔帮佢申请证，因为好毒啊。 OK， 即系几好噶，咁啊上咗北京医，自此之后咧就冇再有佢消息啦。我衷心祝福佢系医好啦，因为佢啲同事就话佢咧系曾经有一次咧系烂到流脓咁上下嘢咧，条裤湿晒。 哇！ 你咪试下咯，叫刁民牛试下咯，七号加九号，我唔记得几号啦。总之食一只之后就食第二只，咁你可以知道，即系呢啲咁嘅中国叫做成药，西方成药咧，喺中国冇咗个专利，中国产咧，系有好多唔同嘅特别奇怪嘅市场喺里边嘅。呢样嘢系真嘅，到而家都仲系咁样 嘅。唔系呢个几得意嘅，就等于你沙士嗰段期间，即系十年前咁计，突然之间由广州开始传兴起煲板蓝根嗰个民，即系所谓民间嘅谣传之后，板蓝根炒到好贵，抢落到嚟香港炒，即系落到嚟香港抢，个个都系。咁你已经知道嘅就系话，即系一传十，十传百喺。调翻去到依一刻嘅现代咁计，即系中国嘅内地人仍然都系好相信一啲所谓中本身自己传统嘅中药。当你去有个新嘅病症嘅时候，一传十，十传百咯。 就你信唔信都好，总之讲到埋口嘅，听到入耳嘅， 咁 你都要试噶啦，系咪？呢个就本身就系中国成个医药系统嘅问题嚟嘅，仲有医药文化嘅问题嚟嘅。你要几多年去搞呢？我谂冇翻三四十年咧，你搞唔掂嘅。 哇，得！ 你搞唔到嘅，你求其是大陆啲医院啊，你都唔使讲，即系嗰啲掠水情况系已经系离谱噶啦。 系啊， 系咪先？即系打即啲葡萄素入去啫嘛。咁你求其头晕身庆入去医院，你都要吊盐水嘅。你都要吊针嘅，一吊就吊你百几二百蚊走嘅。咁可能其实食粒必利痛你已经搞掂噶啦。 其实我从来都。你即係如果你問我啦，你話中國嗰個醫嘅市場好大好大啦，即係當然因為人口成個 marketing 嘅關係，即係成個 market 嘅關係啦。咁但係翻轉頭嘅就係話，我見內地人其實都唔係話好相信西藥呢家嘢喎。 逐漸好好 好咗啲啦，咁然之 後好㗎啦。 然之後咧，你問我，我見到嘅就係話嗰啲藥咧，即係內地嗰啲藥咧，好多時咧，其實個包裝又好啊。个招纸又好啊，个名都好啊，佢卖嘅咧都系两样嘢，一个就系有个所谓有个民间嘅传说喺度啦，第二样嘢嘅就系、是去到大多数可能系可能一百几几年到一九二几年嘅几时嘅成立开始咁样，即系有个历史嘅喺度啦。咁但系咧，同其实去到由我细个，即系我可能十零廿年前嗰阵时咧。見到內地人帶落嚟嗰啲乜乜單啊， 係嗰啲好嘢 啊，乜乜單啊，成咧，到呢刻咧冇變過喎。 係呢啲，哇！呢啲大佬傳統科技嚟噶嘛，梗係冇變啦，真係啊，食唔食得死你啊一回事。 但係大家要留意就係嗰啲嘢其實咩咧？即我記得去到二千年頭咧，香港嘅消費者委員會咧做過一個 report 嘅，其實好多都係咩咧 ？OK， 個成分係好少，可能有啲係好少，但係咧好多係有咩混雜咗個水銀喺度嘅， 鉛咯， 係啊， 水銀咯， 即係呢兩樣嘢， 你要變成一粒粒啊嘛，你係依啲嘢咯， 呢兩係過多嘅水銀喺度嘅，呢兩樣嘢係真係會食死人嘅大佬， 食幾多啫？食好多先死噶嘛，食少少冇事噶嘛，咁係大陸嘅藥係好多問題，因為即係成個醫藥制度嘅問題嚟嘅，由個制度，由個零售。唔係由個生產嗰隻藥，再之前啦，由開發隻藥到生產隻藥，生產完隻藥落去嗰個批發落到零售或者批發落到醫院，全部都係問題嚟嘅。呢個問題係一個好龐大嘅利益集團。 喺呢個利益集團裏面其實已經有啲其他嘅空間俾啲人去搵水嘅。 嗯， 最主要嘅就係一啲嘅民營嘅醫院嘅衍生啦。而家即係唔係話全部醫院都係國營㗎啦。 係啊， 好多民營嘅診所啦。咁啊，國內裏面呢大部分你尤其是喺華南地區呢，據我了解呢，呢啲咁嘅醫院或者診所呢好多都係福建幫嘅。 嗯， 好多都係福建人起嘅幫嘅。咁啊，佢哋呢就唔會將間醫院呢或者佢個診所呢拍入去醫保裏面嘅。 嗯， 醫療保健裏面嘅。因為你入到醫保裏面呢，中國又會審你間醫院嘅。就睇你間醫院啲醫生啊各樣嘅嘢。佢點解唔入去醫保呢？因為佢哋開頭嘅醫院好快，唔使半年，佢嗰间嘢就变咗一个性病治疗中心。 OK， 或者系啲肝啊、肾啊嗰啲咁嘅嘢嘅，咁啊变咗一间专科。因为点解咧？嗰啲最好略。 嗯， 你入去，你医得性病嘅，咁你唔会计较噶嘛？十零廿万，你都真系叫你俾，你都俾嘅。 嗯， 咁啊，全部变晒性病中心。你见到中国好多性病中心。 嗯， 好多。咁中国正规嘅医院越嚟越少，啲医生真系有乜理由个医生？賺嘅錢係佢嗰個嘅藥費掛鈎嘅， 嗯， 你藥掛得鈎嘅話，我梗係掠到你暈啦。咁，所以咪搞咗好多年啦，就是，處方藥同埋非處方藥嘅問題啦。 嗯， 醫生唔可以賣藥，你開張單，嗰個病人落去樓下自己藥房自己買得唔得咧？咁醫生梗係話唔得㗎。 嗯， 係咪？咁但係醫生最後話得，因為間藥房係佢開嘅。 系， 医院侧边间药房系医生自己开嘅，咁咪得咯，咁样，咁啊，所以呢啲好多问题会令到个民众对嗰个医疗系统个信心咧系零，咁所以冇办法啦，你有事你唔可以睇医生，你唔敢入医院，惊佢俾你掠到晕嘅话咧，你咪靠嗰啲板蓝根啊，神台嗰啲装香嗰啲灰啊，嗰啲咁嘅嘢咯，呢啲你冇办法可以解决到嘅，啊，仲有几廿年佢要解决嘅。呢個係嗰個醫療制度嘅問題嚟嘅，係好多好多好多嘅問題。你諗一諗就係好簡單，四川地震，好多細路仔小朋友斷手斷腳嚇。咁，其實你話喺中國個國家裏邊做唔做到義肢啊？做唔做到啲創傷後遺症嗰啲病啊？你醫唔醫到？佢一定醫到。 嗯。 但係有冇人去醫咧？冇。嗰啲靠咩人做緊呢？就係靠香港， 係 就靠香港嗰啲義務醫生去做嘅啫。咁點解呢？你做我使鬼做咩？係咪？即係已經係即係做好多㗎。我有個呢啲唔係呢啲咁嘅節目講啦。神醫我都見過幾個， 係 中國神醫我見過幾個，中國雲南神藥我都見過，係神到一塊藥高貼。即係好似人哋鐵打啲高鐵咁樣咧，黑一塊紙黑掹掹一笪，30几万一張，我都見過，見過不特止，我見過人搶住嚟買都見過。 好嘢！ 30几万一張，嗰一張係成個人咁大嘅， 嗯， 所以嗰張嘢咧就唔係話你邊度痛嘅，冚邊度貼邊度嘅， 係張被咁嘅。 係啦，係張床單嚟嘅嗰張藥膏。 OK， 你係要擺落個微波爐裏面接埋，擺入微波爐叮熱佢。瞓上去嘅，我都見過神醫，我都見過兩個啦，嚇嗰啲咁嘅嘢，嗰啲咁嘅人啊，好鬼好賺嘅，話俾你聽，個個都信 嘅。30几万嘅， 三十几万都仲係友情價。跟住我有個朋友，佢想納曬，因為佢一年唔係好多張嘅，佢想納曬嗰啲啊，一年去俾200万佢啊。淨係生產，淨係產俾我。咁嗰張嘢係咩呢？就好多獨步秘方嘅，可能喺雲南嗰啲超級蜈蚣啊，嗰啲蛇蟲鼠蟻喺曬度都唔定嘅。嘩，就係幾十萬嗰張嘢。咁你用唔用啊？ 你俾我就要巴菲特一股啊，差唔多啦。嗰張就真係神貼啦，你問我。 你估話你俾你用啊用啊，大佬，即係你要裝香嘅用之前。 OK。 係啊，你要拜㗎。跟住搵個微波爐叮熱佢 㗎。OK。 好犀利㗎嗰張嘢，唉，我真係頂佢唔順。 好，咁啊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啊睇下下個禮拜又講下咩故仔啦，好 ?OK, 好拜拜。 Hey, 大家好啊，我係黑鬼德啊。你而家聽緊呢個呢係 www.ragazine.com.hong Kong,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啊。拜拜。 Ragazine 第二次網聚， 嘩， 又網嘴咁遲先宣傳 吓、啊、有咩問題啊？呢、這個根本就係 Rekasin 嘅精神嚟啦。 個問題就係大囉，喂，上次某人嗰個網聚變成家庭聚會就係因為遲宣傳咋，今次話時話有咩特別先？ 嗱，今次呢就會係一間日本嘅料理放題，環境都 OK 嘅。 咁有咩人去啊？ 大家都知道啦，其實我哋3月份出咗個新嘅時間表，咁所以有好多新嘅節目啦。新嘅節目主持例如22世紀萬花筒嘅新比、女人不壞嘅 Kinky、婚禮進行曲嘅 Des、今日講古仔姚尊，仲有梗係留返啲神秘感啦。 嘩，咁多神秘感嘅，喂，咁樣幾多銀先？ 會 唔去㗎？ 會員150，非會員就250，一樣啦。會員可以用會員價預留更多嘅位，我哋當然會 serve 翻我哋 Rekasin 嘅會員。 地方喺邊度啊？唔好話俾我聽北京喎、啊。 旺角，今次一定會係。 都好，夠一夠就腳。喂，講多次個日期嚟聽下，喂。 3月31號星期日，咁啊下午嚟嘅，下午1點。 嗰日有冇啲咩驚喜啊？例如咩嗰啲乜鬼嘢啊？ 冇心口碎大石，亦都唔會歡樂滿東華。OK， 會員方面交代下有咩新嘅優惠啦。因為其實呢幾個禮拜我哋努力緊，即係去再搵多啲關於會員卡嘅優惠。 哦，咁都仲好啲。咁樣會唔會 post 上去 Facebook 㗎、啊？ 會 post 返去 Facebook 嘅，咁嚟緊大家就會清楚個詳情嘅。 哦，都好啲。喂，話時話喎，你 post 上去 Facebook 呢， post 落去人哋個 group 嗰度呢，唔好 delete 喎、哦。如果唔係嘅話，我會嘈喎、哦。 唔係我 delete 㗎，大佬。 我知嗰、那個咩曹達華嗰個嘛。 我完全真係有時唔知道邊個 delete 㗎，所以就話呢啲嘢唔關我事㗎。OK。 你唔好再走數啊，講明俾你聽啊。 得啦，得啦。總之各位會員，快啲電郵嚟翻 rekasin@rekasin.com.hk。今次地方有限，名額有限，報名重速。咁大家 email 完之後，我哋一定會有專人去講翻俾錢嘅詳情嘅。